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《山胆》第六集。炫了一番才能之后，又谦虚似的来一句略懂，这谦虚必然就有些装的成分，这属于社交常见套路。接茬的若通晓此道，一般会激情反驳，力争此乃精通而绝非略懂，然后你来我往，你唱我搭，交情更深一层。孟千姿哪会看不出这道道，不过他从小身份特殊，用不着给人面子，更何况江恋唱戏，他乐于拆台。 哦， 完了，转身就走。 你略懂好了，你还可以不懂，大懂、特懂。你开成八瓣的话都不关我的事儿。 这就掀过去了。人说见招拆招，你不能不发招啊！招都没有，让我怎么见？ 哎，孟小姐，我…… 江恋只得紧走几步，撵上孟千姿。孟千姿停下脚步，吝啬似的只侧回小半张脸给他看。 嗯。 我是想问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 没。虽然承认江恋刚才说的头头是道，手底下应该是有真章的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劲松一直对他有微词，还曾提议把他送走。我如果反去用他，劲松脸上会不大好看。再说了，这崖上全是山鬼，绳匠又是山鬼擅长的，人手管够，我要是还塞个外援进来，不是给山户心里找不痛快吗？ 他向前走了两步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退了回来，瞥下了江恋一眼。这个角度，眼睛看起来真像戏台上吊梢的凤眼，傲气里揣了几分妩媚。 听说你碗洗得不错。 我靠，山鬼的嘴也真快，这么点事儿也犯得着传进他耳朵里。 还行啊。 哦，那这样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我们这头正在忙正事儿，人手有点紧张，你要是真想帮忙。 孟小姐，你不觉得我去洗碗是大材小用了吗？ 不觉得呀，这两天在灶房炒菜洗碗的人也都是可下崖可攀山的行家，我认为真正有才干的人洗碗也能洗出格局和气象来。 很好，这是故意要为难我。哼，行，那就洗。哼，洗。 他伸手挽衣袖。 走了。 孟千姿当然不是真要他去洗碗，没想到江恋居然这么爽快，先前还以为他只是做做样子，待真见甩开步子走了，不由得跟上了几步。 哎， 江恋停下脚步，没急着回头。 你要是不愿意就说出来，人长了张嘴就是用来说话的，用来提要求也用来拒绝，你不说谁能知道你什么想法？ 江恋还是没回头，唇角却不自觉扬起一抹很淡的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退步回来，也只侧了小半张脸给孟千姿看，语气和眼神都挺真挚。 孟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真的挺喜欢洗碗的。 说完嫌碗袖太麻烦，用力一撸过了肘，大步流星地去了。神棍原本是站在不远处观望的，忽然见江恋走了，不明所以也一溜小跑撵了上去。孟千姿心有不甘的又向前走了两步，这才恨恨停下，对着空气咬牙说道： 什么人呢这是？ 不远处的新词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上崖以来，他是唯一一个不敢靠近崖边五米以内的人，你若是硬拉他，他必煞白了脸，反复念叨着什么不行不行，万一那崖边的一块石头忽然塌下去了呢？总之是各种被害妄想，极其珍惜生命，防患于未然，所以他只会逡巡于这种距离崖边比较远的安全地带。他走到孟千姿身边， 又好奇地朝江恋离开的方向张望。 千姿，怎么了？ 哼，那个人想教他点人生智慧，可惜了，有些人的脑袋就是不吃点拨。 人生智慧？ 也适用于你，会叫的孩子有糖吃，懂吗？凡事不吭声，不争不要，不懂反驳，活该受气，什么都得不到。 哎，这怎么就适用于我了？我可是个勇于表达的人，老孟每次让我不舒服，我都一定找个机会挤兑回去。不过这个人生智慧，我倒不觉得，这还是得看个人性格。像我就不喜欢会叫会闹的，要让我去分糖啊，那些冲在最前头又挤又抓，真是看了就烦。我反而会特别留意那些被挤在后头不争不抢安静内向的那种，多招人疼啊，让人母爱泛滥，恨不得把篮子里的糖都倒给他。千姿，人都是有母性的。 我没有。 这语气不对，心思立马进了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声嘀咕了句， 我是说我，又没说你。 半个小时后，几十个人的早餐才终告结束，托盘碗碟少说也积了二三百，而且为防止不必要的损毁，材质多是不锈钢，洗起来难免磕碰，相当刺耳。江恋还真就做了个小马扎，在一个帆布防水可折叠的大盆里清洗碗碟。不止他一个人洗，还有另外三四个人，原本都是各手一堆碗碟，各自为政的。江恋来了之后提了个小建议，把工序流水线化了。第一个人负责抹净，吃过的碗碟里难免有残存的米粒油渣，真进到水里，一盆水立马就浑了，飘起葱花菜叶，好不恶心。所以抹净挺重要的，洗起来方便还省水。第二个人负责分类，碗一堆，碟一堆，勺一堆，筷一堆，这样一段时间内只洗某一类，动作熟练，省时间。第三个人负责清洗，帆布盆里满是清洁液的泡泡。第四个就是江恋，他负责过水。山鬼有钱，清洗液是高档货，没什么残留，过一遍水足矣。神棍蹲在边上给江恋打下手，负责擦干和叠放。这样一来还真是井然有序，每一道的人暂时做完自己的活，都可以去帮前后道，比起之前是要方便很多。几个人起先对江恋跑来指点江山颇为反感，上手之后发现的确可行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然而神棍的嘴可不闲着。 这个孟小姐真是，你这么有能耐让你来洗碗？ 神棍居然会主动跑来帮忙，挺让江恋意外的。而且千穿万穿马屁不穿，此人一见面就称他生活有档次，继而夸他有文化，如今又赞他有能耐。江恋终于从这接踵而至的马屁中领会到了神棍的可爱，觉得这张总在他面前晃动的大脸也没那么讨厌了。他朝不远处那几人瞥了一眼，确信他们不会听到。 这么点碗洗起来会很快的，山鬼架设升降系统还得做测试，没有那么快完工，不耽误我们过去看热闹。 神棍经江恋一通扫盲，对自己下牙这事儿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。但是 我就算了，但是你这么懂，你应该去那儿表现表现嘛。 哼，亲疏有别，内外分明，我是不赖，可山鬼近山而居又能差到哪儿去呢？下牙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，山鬼的家务事，怎么会让我这种属性待定且有前科的人参与其中呢？所以现在洗碗吧，唯有洗碗是我能出得上力的事儿，干一行爱一行，洗得溜光锃亮，洗出格局，洗出气象。 日上三竿，十来个架设点都已经测试完毕，主架设点就是当初段文熙下牙的位置，也被历代前辈认为是最合适的下牙点。 往左偏很可能就下到黑蝙蝠群里去了。即便避山兽好用，不至于遭受攻击，那感觉也是怪恶心的。往右偏，崖壁多苔藓，走势多凹凸，不方便借力，还极易磨损净力绳。孟千姿站在崖边，由柳冠国帮着穿上半身安全带，背上装备带，又戴好头盔。人在下头，高处哪怕掉落一颗小石子儿，那都是要命的。孟劲松跟着孟千姿确认随行人数， 少一点好，毕竟是下天坑，自顾不暇，拼人数没意义，反而可能增加伤亡率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一个人下，怕是还更利索些。 这怎么行啊？万一拐了瘸了呢？身边有人总归多个照应啊。至少得八个吧，不能再少了。 其实孟劲松是想让孟千姿休养两天再下的，毕竟千姿身上还有刀伤。虽说是自己割的，下手比较克制，但有伤就是有伤。可孟千姿的话也在理，都到这儿了，住在崖上休养吗？早点了结，大家都好安心。按照计划，孟千姿先下去开道。福寿金灵的势头很绵，不像人参血符那么刚猛，最初只能照护他一个人，然后才如灵音般悠悠外荡，扩大范围。所以确保这一程安全之后，山户才能跟着下。然而带多少人是个问题。两人拉大锯般从最先的20个缩减到15个，然后10个。孟劲松觉得8个是他的底线了。 行吧，挑那种脑子灵活手脚利索的。还有这崖上你给我看好了，我可不想上来之后看到你们都被白水霄给放倒了。 柳冠国是不错，但担不了大任，得留孟劲松在这儿压阵。孟劲松失笑，也压低了声音回他， 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他敢来就别想走了。 这就好。孟千姿笑了笑，拽紧牵绳背对崖口，一脚蹬住崖边，准备下崖。深呼吸时，目光掠过崖面，忽然又看到了江恋。他大概是洗完碗了，所以有空来看热闹，不过没法靠近，被警戒线拦在了10多米开外，挤在了一群珊瑚之间。江恋也看到孟千姿了，出乎意料的，他脸上没有露出那种招牌式的笑，反而略显凝重，嘴唇动了动，看那唇形应该是让他小心。忽然这么正经，孟千姿反有点不习惯了。再说了，事关自己身家性命，他能不小心吗？孟千姿垂下眼，只瞬间功夫就没入了崖下。崖上的山鬼瞬间躁动，发出了助阵助威似的声音。江恋不知道山鬼有这习惯，被吓了一跳。指着须臾晃神，孟千姿已经不见了。 唉， 切，看都不让看，真是。 不是下去就完了，上头应该盯住的。孟千姿只有一双眼睛，他头顶脚下左侧右侧都应该有人盯着，随时提醒他。 神棍听他这么一说，愈发觉得江恋专业。再看那几个正穿戴装备的山鬼，怎么看怎么碍眼。 这你看看他们，笨手笨脚的，根本没你专业，也没你穿起来帅呀。 江恋啼笑皆非，神棍又拿肘捅他。 小恋恋，跟老哥哥说实话呗，你的那个 S 技术在这儿能排第几啊？ 神棍的英语向来不行，记不住那么复杂的 SRT。 我不能臆测别人就不行，但我玩绳匠确实有点年头了，在这排前3应该还是可以的。 前3？哎，有个这么懂行的，干嘛还拦在外头呢？这崖上这么大又不挤，小恋恋凭什么不能过去看看？没准还能发现那个孟小姐的动作不规范， 纠正他一下呢。 哎，你去跟孟助理讲讲呗，就说你是专家。 算了，没可能的，这样的人戒备心重，没准怀疑我动机不纯，有什么居心呢。 也是啊，孟助理那张脸一看就是个心机深沉的，只有我这样的老江湖才能搞定。 小恋恋， 你还是太年轻了，让老哥哥教教你做事该怎么变通。 江烈还没反应过来，神棍已经扬起胳膊冲着孟劲松大幅挥舞。 孟助理，孟助理， 哎，我 引起孟劲松的注意之后，他一矮身乐颠颠地从警戒线下穿了过去，一溜小跑跑到孟劲松跟前。前有七姑婆的面子，后又摸了底，孟劲松对神棍挺客气。 哎，沈先生，您这是。 嘿嘿，哎，孟助理，哎，我十分想学习 S 技术。 神棍单刀直入，抬手指向崖边架设的那一溜系统固定点。孟劲松没太听懂， 我不会用这个东西，看着就高级，听说这一套还挺贵的，我想学习一下。你也知道我这工作环境，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，技多不压身嘛。你们装备这么全，会使的人又多，你过了这村没这店了，机会难得呀。 这话说的孟劲松心里怪舒服的，他也认为对神棍来说这种机会很难得，山鬼这种阵仗十年也不会有一次。他沉吟了一下， 啊，想学没问题，不过我们这头啊现在还挺忙的，要不您等事情结束了再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哎，我数了一下，你们架了这么多固定点，这头八个人全下你都用不完，就匀给我一个学习呗。 孟劲松一时语塞，他确实让人多准备了几个固定点以备不时之需，让神棍这么一挑明还真不好推辞了。他看向警戒线外， 也行，我找个人啊给您说道说道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都忙，让小恋恋教我就行。哎，反正他也没事做，他也略懂这个。刚才还只是教我什么架设点呀、下降器呀、什么的。 孟劲松一愣，寻向看了江恋一眼。江恋也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，看神棍手舞足蹈的，还以为正向孟劲松大肆吹嘘自己是如何专业，有一种被王婆抱上瓜架的窘迫感。 签字给江恋盖过章，说这人没有问题，签字的话我是信的。但对于江恋这个人，始终不能完全放下戒备。 哎，你们要是怕我说话吵啊，就给我最边上那两个。哎，我们说话小点声，绝对不会吵到你们。冼家妹子肯定想不到，我来湘西还学了门技术。 厉害，又把七姑婆冼琼花抬出来了。孟劲松看向架设的最偏远的那两个固定点，终于点了头。 哎，沈先生，这悬崖可不是平地，别一不留神栽下去。 孟助理，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能这么不稳重吗？ 江烈没想到神棍真的有办法，虽然尚不清楚个中究竟，但确实对神棍有点刮目相看了。不过神棍说想学倒并不完全是借口，两套装备适合一教一学。江恋先以自身做示范，教神棍一样样穿戴上身，扣紧锁扣，做好安全防范，才细细给他讲解每一件该如何使用。讲解之余，江恋时不时看向崖下。这么久了，孟千姿才下了不到200米。江恋不知道孟千姿得细细观察左近，毕竟当年段文熙下了趟崖，给后人留了本线路日记，他这趟下来也得有所产出才行。一切平顺，外围也无异状，孟千姿的身形渐小，崖上的气氛开始松泛，有人走来走去做舒展，为待会儿下崖做准备，有人开了矿泉水咕嘟灌下一口润喉， 神棍子咔嗒摆弄着下降器的制动手柄，复习着江炼刚刚讲的操作技法，脑子里建成浆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下方深处传来轰的一声，这绝不是爆炸，爆炸声会比这个要响得多，而且还会带来山体震动，但崖身依然安稳，并没有觉出什么震感。崖下泛起一片橘亮，江炼急忙低头去看，触目所及，爆开一团滚滚的橘红色火云，把深处的黑暗都给照亮了，完全看不到孟千姿了，他被火云给吞没了。孟金松伏在崖边彻底呆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人影急闪而过，是江炼健步上前，一把抓过一个山户手中开了盖的矿泉水，手掌附住瓶口，半分都没耽误，直跃下崖。孟金松这才反应过来， 下崖，马上下崖！ 一群人如逢赤令，几乎同时向着崖边奔来。神棍先是站得远，听到动静也奔过来看热闹，看到江炼夺了矿泉水下崖，脑子一抽也忘了凶险，只是有点纳闷。 这瓶水拿下去灭火也不够啊！ 待看到一群人纵跃过来，忽然发觉不妙，大声喊道： 看着点，你别撞着我！ 好在那些人都避过了他，急窜下崖。神棍一口气还没说完，忽觉脚踝一紧，身子瞬间被拖倒，而且向着崖下疾驰。电光石火间，他反应过来，这是刚跑过来时和别人的绳子绞在了一起，人家下去了，这力道肯定会把他带下去。 抓住我 啊！哎字上飘在崖上，抓住我三个字就这么跟着他下饺子一样下去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